虽然并未发出宣战公布，但是罗塔尔元帅的叛乱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在这期间，负责调查乌瓦西行星事件的格利鲁帕尔兹上将回到海尼塞之后，申请从属罗塔尔麾下。格利鲁帕尔兹跟罗塔尔的部下们立场不同，竟然提出这种要求，这使得罗塔尔不禁感到十分的意外。 我问你，你是不是真心的想站在我这一边？ 我是真心的，不过 不过 我也是有野心的人。当大人您成就霸业的时候，我希望您能够答应我，给我军务大臣、帝国元帅的地位。 哦，好吧，我想你现在是希望得到更高的地位，如果军务大臣就能够满足的话，我会让你如愿以偿，其他的就期待你为本身的愿望而努力吧。 是，但是克纳斯坦呢？ 他因为拒绝协助，已经被软禁在他的官舍里面了。 能不能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去办？我一定会想办法说服他的。 他会答应吗？ 我跟克纳斯坦是多年的老朋友，由我去说服他的话，我想他应该会答应才是。 好吧，那就交给你去办。 是。 这么做妥当吗？ 他是一个野心家，如果他根据他的计划行动，我们也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 可是 还有，现在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他，先下手为强排除这个小子的话，可能会引起其他部下的动摇的。 你回来干什么？难道你想加入罗塔尔元帅的举兵叛变，在新王朝的历史上留下叛贼的污名吗？不只是这样，你还向罗塔尔元帅宣誓忠诚，并且向他要求地位，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冷静一点，克纳斯坦。 你该不会认为我是真的想拥护罗塔尔元帅的叛旗，在他的旗下对皇帝掀起叛乱吧？ 难道不是吗？那就把你心里真正的想法告诉我。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学问，太复杂的理论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克纳斯坦，你也想想看吧，我们才二十几岁就可以得到帝国军上将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的隆恩，还有我们自己的功勋。 那么我们的功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功勋是跟敌人打仗才会有，对不对？现在自由行星同盟已经毁灭，杨威利也死了，今后宇宙不会再有战争。如果就此袖手旁观的话，在和平的时代里没有我们建立功勋的余地，也不可能有飞黄腾达的机会了，不是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事情可能是这样没错， 所以说就算稍微用一点小手段，也要继续建立辉煌的功勋才行，难道你还不懂吗？ 这么说你是暂时假装站在罗塔尔元帅那一边，到了最后是想出卖他，是不是？ 出卖？你最好注意一下你的用词，我们终究是皇帝莱因哈特陛下的臣子，不是吗？只是刚好被分派到罗塔尔元帅的麾下罢了。到底应该优先对谁忠诚，这种事不用说也应该知道。 结果克纳斯坦赞同格利鲁帕尔斯的论调，另一方面也有人毅然地拒绝协助罗塔尔。 我办不到，不管您怎么说，这种叛逆皇帝陛下的行为我帮不上你的忙。再则就我私人的立场来说，总督大人对我姐夫卡内利鲁兹之死必须要负起相当的责任。关于这一点，在还没有得到法律跟道义上的交代时，我没有办法忍受站在您这一边。 你以公务员身份说的意见实在是陈腐又平凡，然而你以私人立场的主张却非常有正义感以及勇气，这两个条件我都非常欣赏。只要你不离开官舍，没有对我做出敌对的行为，你跟你的家人都是安全的。 随后罗塔尔当场写了一份文书，将它交给艾尔斯海马，让他平安回家。这份文书的抬头是写给米达，内容写着艾尔斯海马拒绝协助叛乱， 要求米达多加关照，以免将来被皇帝责问。 真是奇怪，我在做什么？难道我打这场仗是以败北为前提吗？尽管会输给吴皇陛下，被他给灭了，至少也应该全力以赴才来想这些事情。打仗从一开始就应该期望胜利，一开始就想着失败，这怎么行呢？难道说你所希望的是败北还有灭亡吗？我这个人真是无药可救。 基本计划已经完全定案了，只要一旦出兵讨伐的话，敌军就得比敌军先展开作战，由我军控制主导权，给予敌军致命一击，让敌军瓦解溃散才行。赢了第一战，就能决定接下来最后的趋势，叛军不论在物理或心理方面都是没有后路的。 不过罗塔尔对皇帝到底有什么不满呢？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叛乱行为？哦不，怎么会出此下策呢？ 哎，李登飞。 不，华伦指挥官，不用特别顾虑到我。我跟罗塔尔元帅的友谊终究只是个人的私事，跟公务上的重要性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就是啊，华伦指挥官，司令长官在执行他的公务的时候，我们竟然揣测他可能有什么私情的话，这样不是很失礼吗？ 能够让罗塔尔屈膝下跪的人全宇宙只有一个，那就是吾皇陛下莱因哈特皇帝。然后要叫他先在军务大臣面前屈膝的话，那个家伙一定受不了，我也一样不愿意。如果那个吉克吉尔艾斯还活着的话，说不定就能解开皇帝跟罗塔尔之间纠缠不清的结吧。或者是 有如紧追在米达等人出发之后般的皇帝莱因哈特本身，也乘坐总旗舰伯伦希尔来到费沙走廊出口影之城要塞预定建设的宇宙区域。莱因哈特颁发吉克吉尔艾斯五勋勋章给负伤的妙拉，并且要晋升他为元帅。 在乌瓦西救了陛下脱困一事，这是已故的鲁兹元帅的功绩，微臣没有任何功劳，实在不能接受这个元帅账。等到日后微臣真的建立了相称的功绩的时候，会很感谢地接下这个殊荣。 那么你希望朕怎么样回报你的负伤呢？ 这个嘛，既然元帅您都这么说的话，微臣希望陛下能够考虑一件事情。 哦，朕大概知道你会要求朕什么事情了。你要求朕饶了罗塔尔一命。 是的，陛下英明。 妙拉，你是朕的宿将，也是朕的恩人，照理说朕应该答应你的请求才是，但这件事办不到。 陛下， 今天的问题不是在朕的身上，要问的话应该去问罗塔尔才对，而且不是问已经过去的事情，是今后的事。 陛下，您的意思是 问他一而再再而三掀起叛起，在战争结束之后愿不愿意跪在朕的面前祈求朕饶他一命，你应该问罗塔尔这个问题才对。 妙拉心里这么想着，这个时候如果西达马林在的话就好了。西达以身体不适为理由这次没有办法同行，实在是很遗憾的事。 只要罗塔尔向我下跪求饶不就结了吗？难道他这么讨厌向我下跪？还是说是那句话，他在实践三年前的那句话吗？真是这样，那么错果然是在我身上。不过尽管如此，我也没有理由非输给他不可。但是讨伐罗塔尔，这样就能够让我觉得心安理得吗？ 陛下，刚刚帝国本土来电，麦克林一级上将照您的指示率领舰队11900艘朝着一线轮走廊方面出动了。 如果那个魔术师杨威利还活着的话，会怎么利用这个状况呢？说的也是，看他们怎么决定，就能看出杨威利的后继者他气量如何了。 说这种不吉祥的预测很抱歉，万一伊谢伦的民主共和势力跟罗塔尔元帅结合起来，企图直接侵入帝国本土的话，那么那个时候该如何处置才好呢？ 那个时候 就以此为理由攻击伊谢伦要塞就可以了，以讨伐罗塔尔的先锋部队，顺势把伊谢伦那些家伙灭了。至于战时的战术劣势，没有必要在意。如果杨威利的后继者只是一个会利用眼前的混乱而从中取利的小测试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协助罗塔尔。不管怎么样，看他们自己怎么决定。 这个时候有一位侍者来到了伊谢伦要塞，这是罗塔尔在战略性考虑之下派遣来的侍者，目的在于帝国军想通过伊谢伦走廊的时候，希望伊谢伦方面能够出兵阻止。 木兰中将 啊，糟了， 好久不见了中将，真是没有想到会以这种形式再度见到您，您的气色看起来很好，真是太好了。 真是没想到你会回来，我可是用绅士之礼送你走的。 罗塔尔会挑选母莱来伊谢伦当侍者，这也能看出罗塔尔的巧妙跟毒辣之处，就母莱而言是非得接受不可。另外罗塔尔所提出的建议的确也展现出他身为枭雄的不凡气概，事后将旧同盟领土全域归还这种条件不是那么简单就开得出来的，而且让人觉得不照他的意思做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杨夫人正在跟梅尔卡兹将军商量，希望他们能够尽早商议出答案，这段时间还请中将先休息一下。 这样啊，拜托他们快一点，我要是在这坐太久的话，可能又忍不住要教训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地方已经没有我的席位了。待会儿见。 可是您不是回来了吗？尤里安把这句道口的话又咽了回去，但是一想到当母莱笑着谢绝使用他以前官设的心情，又把这句话吞了回去。一整天尤里安都在考虑罗塔尔的提案，就像杨威利的弟子般，以和胜算同等以上的比率在考虑着历史性的意义。 如果罗塔尔元帅的目的在于主张他政治上的正当性，那么他会把行踪不明的艾芬约瑟夫找出来宣布旧王朝的复古，或者是让自由行星同盟复活，这两种办法。然而后者光是用想的就觉得不太可能，或者是说把皇帝莱因哈特抓来当傀儡，罗塔尔自己想掌握政治上的实权的话，那么这只是单纯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罢了，我们没有理由非卷进这场斗争之内不可。不管怎么样，这都会使皇帝莱因哈特做的改革化为泡影。从这个意义来看，要我们在战略上协助罗塔尔元帅，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问题是另外一个条件，他说要把多留尼那个家伙交给我们呢。 光看这个条件就可以答应他了。 尤里安，我不会叫你把多留尼的头留给我，他的头就让给你吧。 我啊，只要他一只手背就行了。 这个我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我还想过最初要求把多留尼交给我们，后来当帝国军要求通过走廊时就让他们通过，一来可以血恨，也让帝国欠我们一个人情，连这种事我都想到了呢。可是这么做太没出息了，把个人的生命拿来当做政治交易的材料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失去批判旧多留尼跟旧同盟政府的资格了。 你说的很对，私怨应该靠我们自己的手来报答才对呀。嗯，结果大家都一致同意拒绝接受罗塔尔的提议。在把这个结论告诉母莱之前，尤里安突然间又想到一个重要问题， 这次的内战罗塔尔元帅会不会把旧同盟的民众也卷进去呢？ 不会，这是帝国内部的内战，跟民众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他的基本态度，看起来可能有点太傲然了，不过他的确贯彻得很彻底。 这样啊，那就好。 尤里安从这一点看出了罗塔尔这个男人的自负跟矜持，如果为了争乱把旧同盟民众卷进去彻底实行焦土作战，说不定可以做长期的抗战。尽管如此，罗塔尔避开了这个，决定做正面的挑战。可能有人会嘲笑他，那就让他们笑吧，尤里安这么想着。但是感叹跟判断是不同的，尤里安还是告诉母莱他们拒绝接受罗塔尔的提案。 你们拒绝啊？我想也是， 真的是很抱歉让您辛苦跑了一趟。 没什么，我只是来把条件转达给各位知道，没有负责让交涉成立的责任。其实尤里安，我必须向你道歉才行。我本来以为你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就算是多管闲事，我也一定要出面制止你。 啊， 中将，这也难怪您会这么想。 但是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你果然是杨指挥官最得意的弟子。 尤里安，趁这个机会让我跟姆莱中将去一趟海尼塞吧。 你是想去看以前的老情人吧？ 哼，这是主要的目的，不过另外我还有一些事情想做。 嗯， 那就是左手手擎罗塔尔元帅的首级，然后右脚下面踩着多留尼的脑袋，右手拿着战斧，用这种姿势拍张照片，把它送到各大媒体去卖。 这个计划务必一定也让我参加。罗塔尔元帅啊，就把它让给先科部中将好了，至于我呢，就将就将就另外一个。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这个人啊，老想捡一些轻松的事情做。 我哪有啊，我只是对罗塔尔元帅没什么怨恨罢了，而且我不想让帝国的贵妇人们讨厌我。 你们两个不要再闹了好不好？海尼塞现在是属于帝国军的统治之下，不能活着回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哼，怕死的话就不用活了。 是吗？你这话还真勇敢呢、啊。我看这位仁兄明明就是看到姆雷中将就急忙着逃离这里啊。 我才没有呢。 你好。 波布兰中校告诉我们，他说看到尤里安的表情就知道这次没有我们上阵的份了，是这样子吗？ 这次没错，就这次而已。 老实说，尤里安其实是很想作战。银河帝国的代表名将对皇帝掀起叛乱旗帜，帝国军的动摇应该不小才是。如果能够趁隙攻击的话，那该有多好。这种诱惑实在很强烈，但是跟这个时候的罗塔尔联手的话，会招致皇帝莱因哈特率领着大军一举进攻伊谢伦要塞，所以不能够轻举妄动。 实在很遗憾，我认为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嗯， 我们没有必要卷进皇帝跟罗塔尔元帅的私战里去，你对你的判断要有自信才行。 谢谢，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你在说什么？我才不是关心你呢，我只是心里着急，如果你不振作一点的话，不但会让杨夫妇他们蒙羞，而且这也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命运。 这个我懂。 你懂？你懂什么了？你要知道，我可没有说你没有在努力加油哦。尤里安，看来今天难得的访客还真不少哎。帝国军有一个叫麦克林一级上将的人，要求要跟我们交涉，你要不要跟他谈一谈？ 要，当然要。 帝国军前来交涉的内容，随便想也知道。尤里安走过去的时候，已经做出决定了。11月16号，银河帝国以皇帝的名义公布，褫夺奥斯卡·罗塔尔的元帅封号和总督职位。 敌军来电，敌将米达元帅来电，要求直接跟罗塔尔元帅对谈。元帅，您要接吗？ 我去我房间接。 不好意思啊，罗塔尔，百忙之中打扰你。 哼，千万别这么说，米达，我们是好朋友。 你认为怎么样？我看你就跟我一起去觐见陛下吧，我真的不想跟你交战，现在应该还来得及才对。 米达，老实说，我也不想跟你交战。 既然这样， 但是我还是要狠心跟你战。你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跟你战的话，那么皇帝陛下就不会亲自来跟我交战了。我到底为了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呢？长久以来我一直搞不清楚，这是我智慧贫弱的悲哀。但是今天我终于知道是为什么了，我要跟皇帝交战，借着跟皇帝交战获得成就感，原来这才是我活着的真正目的 啊。罗塔尔，再重新考虑一下，只要你肯把事情交给我，就算我拼掉我这条命，一定会维护你正当的权利。皇帝已经将狼谷拘禁起来了，事情也已经慢慢的朝好的方向发展，接下来就要靠你本身的诚意让它加速发展，不是吗？你要相信我对你的承诺。 疾风之狼的承诺价值万金，所以不，不行，米达，我绝对不可以拿你的命来换我的命。你走的一直是正道，这点我办不到。 我所能办到的事，米达，我就告诉你吧。三年前那个人说了什么话，那个时候我终于明白，这个人真正渴望的是强大的敌人。先别说这些了，考虑考虑，跟我联手吧。 这个笑话出自你的嘴里，一点都不好笑。 我可没有在开玩笑，我当正帝，你当副帝。哦，不不不，就算反过来也没关系，由我们两个人来分割支配宇宙也不错呀。那个多留尼过去也是这么做的。 罗塔尔，你醉了。 我并没有喝酒。 不是因为酒醉，而是醉在一场沾人血腥的梦。 啊， 梦终究会醒的，醒了以后怎么办呢？你刚才说你跟皇帝交战可以得到成就感，那么战胜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皇帝不在了以后，你要用什么来填补你心灵的饥渴呢？ 这或许是梦，不过不管怎么样，反正这是我的梦，并不是你的梦。看来我们两个谈话没有什么交集，多说无益，不要再说了。 等一下，罗塔尔，再一会儿就好了，你听我说。 再见了，米达。这话由我来说，或许可能很奇怪。皇帝拜托你了，这是我的真心话。 罗塔尔，你这个大混蛋！ 虽然很苦恼，但是米达身为用兵专家，依然很冷静地看穿了罗塔尔的弱点。罗塔尔，他没有值得信赖的副将，就算能够拟定作战计划，能不能实行就是个大问题。再则，士兵的士气也是个问题。这个时期，罗塔尔军还没有任何脱离者出现，虽然这是罗塔尔得到士兵支持的一个佐证，然而终究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名将之故。以他自立的势力，士兵是否跟从他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只能追随罗塔尔元帅而已啊，其他的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可是要跟皇帝交战呢，那个皇帝。 如果要跟皇帝陛下交战的话，那么我们不就变成叛军了吗？ 不，我们不是跟皇帝陛下交战，我们要打倒的是那些围绕在皇帝陛下身边的奸臣，无视于皇帝存在的奸臣。 你是指军务大臣吗？我也不喜欢那个人，不过他不是一个图利个人满足私欲的人。 这个谁知道啊，我听说最近皇帝龙体欠安，所有的国政现在都是由那个军务大臣一手在把持的。 哦，这个我也听说了。 不，没有这种事了。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正面作战的人不是皇帝陛下，也不是军务大臣，而是疾风之狼啊。 这个人相当的厉害。 罗塔尔向士兵说明，这次出兵不是背叛皇帝，而是要讨伐奸臣，并且要进一步确定在战场上的胜利，借此来鼓舞士兵高昂的士气。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11月，整个宇宙看起来像是为了帝国军双臂这两位稀世罕见的用兵专家而存在的。 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色を超えて光投げよう 罗塔尔跟米达这两位并称帝国双臂的名将之战终于要开战了。刚开始在数量上罗塔尔占尽了优势，后来由于比登费跟华伦的参战，战局大逆转，往米达方向倾斜而去。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因剑而生，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